装出口吉达，八达岭奥莱。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来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东三环国贸桥以南北向南方向，东四环霄云桥北向南方向，东五环平房桥北向南方向，北三环和平东桥东向西，以及北五环建亭桥以东西向东方向，以上路段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倾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收听接下来两个小时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每个星期第一个小时呢，依然是回顾过往好音乐的一周音乐大事记。首先说到的是八年前的今天，2010年1月29号，张学友推出了专辑《Private Corner》。那这是一张爵士风格的唱片，也是在《Life Is Like a Dream》之后，张学友时隔五年的一张粤语专辑。我们就来听当中这首《月八女且》。 光芒沿沿河发光，珠子太多醉人盛放，多么美好的时光。影头前尘由你讲，歌头我比你还后悔，感化令我没淡忘，开心声音自在流放。像幻影天涯迷人的红霞，星辰里好吗？无论上镜拍照或银幕下，头白眼镜绝对心殿下，欢乐的年华，温热的红茶，谁爱上笑这就叫念挂，因你的笑照顾着大家。银河发光，多年那观众仍在看，多么美好的时光。诗意破字由你讲，欣然你的笑容盛放，仿佛是最后殿堂，今宵星空胜过亮光。在万念天涯迷人的红霞，星辰里好吗？无论上镜拍照或银幕下，头白眼镜照对心殿下，欢乐的年华，温热的红茶，谁爱上笑这就叫念挂，有你的笑照顾着大家。 这是来自张学友的《月八女且》。 欢迎各位继续停留在正在直播当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说到张学友和肥姐呢，合作过好几部影片，多次饰演了母子档，二人也把剧中的母子关系延伸到了戏外。沈殿霞在患病之后还去参加张学友的演唱会，令张学友非常感动。这首《月巴女且》其实合起来就是《肥姐》，是张学友特别纪念沈殿霞的一首歌。继续我们的一周音乐大事记，萧煌奇一直以来都是闽南语专辑还有普通话专辑是交替发片。2013年的1月31号，他推出了个人第5张普通话专辑《好好先生》。那这一首萧煌奇词曲创作的同名主打歌，用平时的口吻描述了一个好男人的形象，这也是萧煌奇留给大家的印象写照。好好先生， 我们的话题是假，连听也不会争吵，用玩笑让彼此解套啊，就算有情绪也消化得掉，你没有压力就好，让爱情被你主导，无所谓我够渺小，不平衡其实也不算糟，付出的多少我从来不计较，能在你身边就好，不怕自己过分乐观，也不需要答案，只要我的爱够温暖，不怕自己不够其实也不算糟，付出的多少我从来不计较，能在你身边就好，不怕自己过分乐观，也不需要答案，只要我的爱够温暖，不怕自己不够浪漫，感觉为难，爱成了习惯，当好好先生的我有热情就全掏空，爱夹到你的手从来不曾想要回首，我知道最利落，在你生命触摸，站到位置就不肯走。我知道你懂，会欣赏我的偶尔失控，长不大没什么，完全被快乐，完全被幸福，完全被爱情。 寒小小窗框中的海阔天空，露台灰灰的汽车声整天骚动，离家数百米之外一个叫启德的天堂，飞机升降载着我每个盼望。榕树下看不懂所有崎岖，笼中相思着很想飞远方，红河村中布满心思，不要走得这么匆忙，下去秋又来，记着会有几个。青春要精彩，不计较收获，寻找中各有失落，都有惊喜匆匆闪过，每个笑脸蕴藏了多少沧桑，还未及着地又要即将再起飞，从机舱中看这小岛一片灯火，红河村的每个心思飞向天边海角，我庆幸你没有爱上我。 风的红河村收录在2008年1月31号发表的《城市旅人》专辑，歌曲当中还特别加入了加拿大的民歌《红河谷》的经典旋律。在前些年，林一峰一直是在以旅人的概念来制作唱片，那这张《城市旅人》是他特别写给香港的专辑。接下来说到的是2013年1月31号，薛凯琪推出了他加盟太阳娱乐之后的第一张唱片，叫做《冷笑话》，这是以 Music Book 的方式推出。除了有 CD 之外，还有薛凯琪的插画以及摄影作品，我们就来听这首标题主打《冷笑话》。 努力地讲句笑，空气冷调，何以尚在搞笑的味觉心焦？这个节目不可笑，如果个个被挫败掉，人人怕受辱才太自律，不愿再讲笑。又像这屋里这二人，有一个总要牺牲格调，无论说话等这块冰渐融掉。其实当恋也这样，就算被当作低级搞笑，那亦剩余未试过就全场静了。就这么一直试，多么不好笑，一早已知，然而让我主动过，即使失手也应得敬意，诚恳即使显得有点讽刺，仍不会转换我台词，顽强若叫人发指，亦绝不幼稚，亦绝不羞耻，回收这心意。对石像讲句笑，他会碎掉，难怪热烈给世间时作骚扰，还是想给你慰藉了，纵使结果我知不太妙，还是有权供你去拼事。算是对象不肯心照，未在站出外头吹剧仍然受骗，就这么一直试，多么不好笑，一早已知，然而让我主动过，即使失手也应得敬意，诚恳即使显得有点讽刺，亦不会转顽强，若叫人发指，亦绝不幼稚，亦绝不羞耻，回收这心意。 消失的你，本来模糊的脸竟然渐渐清晰，想要说些什么又不知从何说起，只有把它放在心里，茫然走在海边，看那潮来潮去，徒劳无功想把每朵浪花激起，想要说声爱你，却被吹散在风里，猛然回头你在哪里？如果大海能够换回曾经的爱，就让我用一生等待，如果

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2-3级，最大相对湿度40%，最低气温-8度。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偏北风3级左右，最小相对湿度15%，最高气温4度。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肾寒，力不从心， 腰酸腿痛，气血两亏。 同仁堂参茸丸，参茸相伴，福寿相依。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1，适宜您穿羽绒服类服装。 FM 974， 就是喜欢听。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半点资讯。 海淀温泉镇金辉滑雪场12月1日盛大开幕了，冰雪狂欢等您来，8249-3446。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2018安徽卫视春节联欢晚会于昨日在合肥完成录制。本届晚会不仅聚集张信哲、邓紫棋、潘玮柏等实力歌手，还有知名喜剧演员巩汉林、郭冬临领衔，带来妙趣横生的语言类节目。作为新生代偶像，歌手许魏洲、SNH48女团的加盟，更为安徽春晚的舞台增添青春活力。近日，江苏卫视确定胡彦斌将加盟大年初一江苏卫视狗年春晚。这位爱玩会玩的创作型歌手表示，要在晚会上玩个够。关晓彤日前确定加盟2月8号小年夜播出的2018湖南卫视春晚，与有着一把好嗓音的王牌搭档新生代歌手王佳再度联袂携手，传播青春正能量，唱响欢呼中国年。偶像练习生节目播出后，音乐导师李荣浩的表情包引热议。在参加某活动时，李荣浩被问到表情包上热搜一事，他说以为自己当时是很严肃的，没想到成了表情包。看来李荣浩导师对自己的脸有些误会。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张燕编辑播报的，下一时段我们再见。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倾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之一周音乐大事记。你好，我是耿化，继续回顾过往年份当中这个星期所发表的唱片。首先我们听到的是2010年2月2号发表张靓颖的专辑《我相信》当中这首《如果这就是爱情》。 我能祝福你，那不是我看清。 灰色的天空，无法抬头，多余的眼泪无法挽留，什么都成功，感觉真的好脆弱，被呵护的人原来不是我，我不要你走，我不想放手，却又不能够奢求，同情的温柔你可以自由，我愿意承受，把昨天留给我，如果这不是结局，如果我还爱你，如果我愿相信你就是唯一，如果你停留这里，如果你依然放弃，那这就是爱情，我难以抗拒，如果这就是爱， 听到的是收录在张靓颖《我相信》专辑当中这首《如果这就是爱情》。在2010年度中歌榜典礼上，张靓颖再度蝉联年度最佳女歌手，《我相信》获得年度最佳专辑，而这首《如果这就是爱情》为阿弟仔赢得了年度最佳作曲人大奖，并入选中歌榜年度金曲。时间拨回到1983年的2月2号，邓丽君《淡淡幽情》专辑发表，这是华语流行音乐最早的一张概念唱片，甄选了12首古词，由当时最出色的音乐人刘家昌、黄沾、梁鸿志、谭健常、古月、翁庆熙等8位音乐人来谱曲。我们来听这首谭健常根据李煜的词作谱曲的《几多愁》。君的 江春水向东流，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我们听到的是邓丽君1983年的经典老歌《几多愁》，就在她去世之前还在筹备的就是《淡淡幽情二》专辑，同样将古诗词谱曲，可惜只完成了半首歌的录音便香消玉殒。那这首歌就是《清平调》。2005年的2月3号，徐锦纯推出了久违的专辑《爱和月光》，一贯温暖柔美的声线唱出了美好的歌声。在专辑当中，徐锦纯的爸爸亚喜将1987年洪孝贤导演电影的主题曲填词交给女儿来演唱，便是这首《恋恋风尘》。 剧中睡到别离，思想起儿时点点滴滴，思想起岂能空留记忆。 这是吕方的代表作《老情歌》，这首歌收录在他《多爱你一天》专辑。在1994年2月4号由香港华纳授权经文唱片发行，这也是经文成立以来发表的第一张唱片。继续我们的一周音乐大事记。2013年2月3号，潘安邦因病去世。潘安邦是台湾校园民歌时期当红的歌手，像《外婆的澎湖湾》《年轻人的心声》等等都是他的代表作。1990年，潘安邦推出了翻唱专辑《太阳与月亮》，当年他也带着翻唱苏芮的这首《跟着感觉走》来到了央视春晚的舞台上。记得他穿着白色的风衣，甩遍全场帅呆了。也许很多人对这首歌的第一印象就来自潘安邦。 梦的手，脚步越来越近，越来越快活，尽情挥洒自己的笑容，爱情会在任何地方留我。跟着感觉走，紧抓住梦的手，蓝天越来越近，越来越温柔，心情就像风一样自由，突然发现一个完全不同的我。跟着感觉走，让它带着我，希望就在不远处等着我。跟着感觉走，让它带着我，梦想的是哪里都会有。的手，脚步越来越近，越来越快活，尽情挥洒自己的笑容，爱情会在任何地方留我。跟着感觉走，紧抓住梦的手，蓝天越来越近，越来越温柔，心情就像风一样自由，突然发现一个完全不同的我。跟着感觉走，让它带着我，希望就在不远处等着我。跟着感觉走，让它带着我，梦想的是哪里都会有。 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上歌曲 Top 40。 第十位，张韶涵，剩下了自己。 怎样才能够不要离别，逐渐慢慢忘记的昨天。 第九位，林俊杰，黑夜问白天。 他黑夜问白天，能不能赦免灰色的人间。 第八位，吴亦凡，赵丽颖，想你。第七位，徐佳莹，言不由衷。 愿你永远爱他，愿你永远懂得飞翔。 第六位，林俊杰，伟大的渺小。 其实我想要一种美梦睡不着。 第五位，张靓颖，红蔷薇。 花瓣布满晶莹

天空的人啊，是离开还是回家？潜入呼吸的微澜里，会不会害怕牵挂？习惯漂泊的女孩，没想过为谁停留，在拥抱和回首之间，泡沫被亲吻长久。当我想要暂时忘记不安，俯瞰城市和山川，才发现开始思念着大地，哪里有你的存在。就这样的一直走，冒着目光从来不回头，却在植物过后突然找到停下的理由。当我双脚奔跑过的田野变成落日的颜色，这样的一直走，按下了心就停留，一切都是最好的，时间连成河流。 本周新歌二号，这是来自于陈明的《河流》。作为已经出道25年的资深歌手，这两年陈明是如沐春风。2015年推出专辑《梦旅人》，两年之后推出专辑《在未知命运的河流上》。专辑主打歌就是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河流》，也非常符合他优雅知性的气质。把一生比作河流，有惊险湍急，也有平静沉淀，带着一种千帆过尽的一种释然和豁达。而在新的专辑当中呢，陈明更多也是阐明了成熟女性的一种处事态度，还有人生感悟。好，继续我们本周新歌推荐。那下面这位女唱将和陈明一样，都是通过《我是歌手》迎来了事业的第二春。最近她也推出了个人全新专辑《新歌三号》，并是专辑标题曲《我想念我自己》。2016年，她和团队定下了《女人和爱》的专辑方向，后来又邀请众多创作人集中起来，用3天2夜的时间写歌。那这首歌便是诞生在这个过程。当她拿到 demo 的时候，也是非常的感动，因为这么多年为了家庭和孩子，他牺牲太多了，也用新专辑来提醒各位妈妈，爱家人的同时也要更爱自己。我们就来听彭佳慧这首《我想念我自己》。 岁月无声无息推我们前进，幸福不知不觉被现实碾平，夜灯下皮肤里失去防备的不专心，是否不够满足我也找回忆，走完红毯后才懂生活不能 前一切才可以用光了力气，却忘记照顾自己，是能让我勇敢回头看失去。我除了很爱你，我也想不够满足，我也常怀疑。走完红毯后，才懂生活不能逆袭。镜子前，有多久没有好好看今天多美丽？谁说女人要奉献？用光了力气，却忘记照顾自己，谁能让我勇敢回头看失去。我除了很爱你，我也想念我自 关键没有另外路口，我在红绿灯下面等了你很久，你是否朝交道口走？我不是油嘴滑舌的人，可只是九岁的天真，布满皱纹的城市都在因为你而变得越来越青春， 现在就见到你。 我想发现你的传单，可是我没有你的照片，只好写出去游泳馆大厅的里面，我们不见不散。我想发现你的传单，可是我没有你的照片，我才在南锣中戏的门前，或许你会再次出现。我猜在南锣的里面，书店的门前，你也等待我的出现。我会在南锣的里面，江湖的门前，握着啤酒等你出现。我猜在十九岁这一天，青春的一半，我与你会注定。 这是民谣歌手赵雷的新歌《十九岁》，也是我们本周的新歌四号。在赵雷作品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于生活细致的表达非常的细腻，他的歌生活化又带着画面感。在这首《十九岁》当中，我们听到了康明、旋转门、有宽街路口等老地方，也有曾经暗恋过的姑娘，他以怀旧的方式追忆那些美好的人和事。好，继续本周新歌推荐，新歌五号是来自胡夏的《念》。那这同样是一首关于回忆的歌，那些年唱出了青春懵懂时期少男少女对于爱情的那种不够勇敢和不够直白。而这首《念》倾诉对象不拘泥于恋人，唱出了一种思念和感怀。不久之后，胡夏将推出第五张专辑，由六首新歌加上六首翻唱歌组成。 旧日的黎明困住今朝夕，也困住当时踌躇的你。从明天望去，推开门缝里，只见那往事散落了一地。关注当时倔强的你。

这是从广西柳州走出来的旅行团乐队新歌《亲爱的》。2004年，他们离开家乡，投身于梦想之地北京，也开始了他们乐队的音乐之旅。十多年过去了，在旅行团近期的作品当中，流露出一种乡愁。上一张专辑《Ten Days》，像《逝去的歌》《父亲》等等，都是写给亲人的。那这首《亲爱的》是吉他手子君深夜开车回家，突然格外思念远方的家乡，于是写了这首《亲爱的》。 最近全国是普降大雪，新歌八号就是一首应时应景的歌。每年的雪景似乎都一样，但却物是人非，将曾经和现在在脑海当中交错对比，唱出了爱情未满的遗憾。而从海外学成归来的新秀宋秉阳也将 drop EDM 的元素融入到这首情歌当中。新歌八号，宋秉阳，错雪。 还记得那年那一场雪，在那个冬天，在你身边，那夜的烟花多么耀眼，那是第一次朦胧我的视线。如今的你呢，是否把我还记得？没关系，忘记未尝不可，本就无可奈何。只是窗外又下雪，有种错觉，回到那年的冬天。可是这突然错觉，回忆撕裂，原来从没有忘却。若是窗外又下雪，像是祭奠失去的岁月。谁在之前跟着我，我带你一起走。 就这样紧紧握住你的手，不放开，不妥协。哦哦哦哦哦，但到底怎样才能拯救世界？为了你，我拼了这一切。就把你拥入怀中，陪你说一辈子的晚安。 3, 2, 1, 不要犹豫来站到我的身边。 Everyday 陪你看新的世界，我想要的是你， Just you and me， 一转身就能看到你的距离，只要一步就投入我的怀里，在这世上独一无二的你。 The one always by your side should be me， 一转身就能看到你的笑脸，多奇妙，好暖心的感觉， 心跳的频率同步你世界，专属我的依 开始，还记得见到你的第一次，我就认定你是我的天使。现在的我再也不想浪费一秒钟的时间，再也不想听到你对我说再见。爱你，我要一直冒险，没有一句谎言，保护你是我的心愿。 像春光纷飞到你的身边，一转眼，状况全都解决。当夜晚来临，我想陪你说一辈子的晚安。 这是新晋男团 BBF 最新单曲《陪你说一辈子晚安》，也是本周的新歌九号。自从2016年推出专辑《王者之路》之后呢 ，BBF 一直是主打阳光清新的风格。本周的新歌十号虽然年纪不大，但是也是选秀比赛上的老面孔。2015年因为参加《中国好歌曲》成名，2016年推出首张个人 EP 专辑《回》。那这首《Why Don't You Fight》是他在看过李安导演比利·林恩的《中场战士》之后有感而发，唱的是面临选择内心的自我叩问。我们就来听狗乃鹏这首《Why Don't You Fight》。 装饰悲伤，